在更大的世界发现自己，全新途观 L 旗舰起售，即日起现车到店，恭迎莅临购车。凯越傅雷上汽大众6937-8663，人车品质，凯威傅雷。 逛庙会，赏元宵灯节，春节初一到十五，早9点至晚10点，房山韩村河村举办首届最美乡村新春庙会，吃喝玩乐购尽在韩村河村。 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吉美家居卢沟桥店总经理陈红梅。吉美家居卢沟桥店是集家具、建材、家饰、家装、超市、购物中心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卖场，高档商场，百姓价格，足不出户的免费班车预约服务。2017年服务再升级，现推出省时省力省心的消费指导师服务，陪您全程选购最具性价比的家居产品，让您欢享更多优惠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代表卢沟桥店全体员工

没有把握，难以解脱。我的心离开。